欢迎嚟到呢一节嘅强国生患者。系啊，你冇睇错啊，真系得翻我一个喺度啊。我系星级移民顾问 MJ。咁我两个嘅主持朋友啦，佢哋都系唔得闲嘅。咁今次咧就由我唱独角戏啦，仲好啊！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，好多嘅强国新闻咧曾经出现过咁样嘅报道嘅，就话有啲人啦为咗系唔买飞入场啦，咁就爬过啲动物园嘅围栏，咁但系爬入去咧就系咁啱系猛兽区，咁就俾动物咬死咗咁样嘅。咁但系呢啲血案咧，仲系冇受到教训，依然有人咧不断重复相同嘅错误嘅。讲紧上海野生动物园咧，直头就啲中介公司，就系专门去兜售呢一个咁样嘅服务，咁就摆一条长梯喺度，咁啊俾人爬去。咁呢个中介公司收费都唔平嘅，讲紧都系收100蚊。哇，咁正价门票几多钱啊？哦，系130蚊嘅。咁即是话咧，佢哋悭咗30蚊咁多啊，真系抵啦！嗱，香港咧有唔少嘅怪兽家长啦，咁佢哋可能系对好多小朋友系好恶啦，甚至系发生一啲虐儿嘅行为。咁但系咧，内地咧亦都不遑多让噶。嗱，讲紧咧广西又有个男子咧，咁佢就系教佢个女啦，竟然咧就俾佢谂到咧，就系将佢个女双脚咧就绑喺个电单车后面，咁啊跟住喺度拖行咁样。哇，冇记错咧，呢啲系古时咧嗰啲犯咗好大嘅罪，跟住揾个马咧系拖行佢于闹市之间咁样。哇，竟然教女教到咁严重嘅地步。咁咧，跟住佢就被呢条片就俾人拍咗上网啦。咁而拍片嗰咧就系呢个细路女嘅叔叔，亦即是呢个怪兽爸爸嘅细佬咁样。咁佢呢个拍片咧就系话佢都阻止唔到呢个爸爸嘅疯狂行为啊。咁啊拍低条片，谂住喺个家属群组嗰度咧，咁就 share 下去阻止呢个怪兽爸爸啦。咁点知咧就系疯传。咁当然咧，怪兽爸爸而家都系俾人拉咗咁样嘅。咁啊呢啲暴力嘅行为真系唔值得系鼓励噶。即系而家都21世纪啦，咁系即系可以文明啲坐低倾噶啦。唔知各位咧有冇经验咧，就系试过系超载啊，即系咧架车本嚟可以坐7个人嘅啫，咁你就摆个8个落去啦。老实讲啦，我细个都试过嘅，即系嗰阵时硬系觉得咧，两个小朋友咪当半个咯，咁啊两个当一个咁样，超少少唔觉嘅，冇人拉嘅，确系算系无伤大雅嘅，嗰个命都系你自己嘅啫嘛。咁内地咧有个朋友咧就发生件咁嘅事嘅，咁佢系攞住架7人车，咁但系咧车咗8个人，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佢个小朋友，咁啊觉得系啦，多半个无伤大雅，其实都确系唔系好大件事嘅啫。咁佢咧就喺重庆个高速公路嗰阵时咧，咁就俾交通警截低啦，咁就话喂唔系，你而家超咗半个喎。咁样啊，佢喺度同人争论嘅时候咧，竟然俾佢谂到妙计脱身，咁就话喂咁啦，我摆低个女喺度啊，唔系啊，佢系冇讲噶，佢就咁摆低个女喺度，跟住咧就自己走咗去。咁啊，交通警就好无奈啦，咁啊凑住个小朋友咁样，跟住咧就话喂，你都系车翻嗰个细路女翻嚟啦，咁样咁啊，俾佢逃过咗呢个超载嘅刑责咁样嘅。哇，你话真系即系。究竟为咗逃避刑责，佢哋可以去到几尽呢？同样逃避刑责咧，仲有一个地方都不遑多让嘅。咁喺高速公路啊、违例泊车啊、超速啊，咁呢啲我相信好多人都可能有个类似嘅经验嘅。咁都系罚下款啊、扣下分咁样咪了事咯。啊，有一个湖北嘅朋友咧，佢系点样咧？佢咧发现佢啊自己违例泊车啦，咁发现呢个公路咧个显示牌咧就有佢嗰个车牌号码系公开显示。咁佢谂到个办法咧，就话哇，我即刻打烂佢嗰个咁嘅显示牌，咁啊俾人哋即系周街就天眼啊嘅内地，咁啊俾人哋即系捉。到佢啦，即系断正噶。咁啊，问佢做咩要打烂嗰啲显示牌啊？系咪咯？就系佢话唔系啊，佢话以为咁样咧就可以破坏嗰个电脑系统，咁就去破即系免去嗰个刑责啦咁样。其实我觉得咧，佢除咗有可能要上一啲交通知识嘅讲座之外，去丰富下交通嘅安全嘅规则之外咧，其实佢更加应该系上下一啲 IT 知识嘅讲座。即系佢搞唔清楚乜嘢系储存嘅位置，乜嘢系呢个显示屏嘅位置，你打烂个 mon 啊，个 hard disk 仲喺度噶嘛？你话系咪先？新一年开工咧，新嘅话题咧就系搵工啊！咁咧唔知大家会唔会搵到新工咁样咧？我知强国朋友咧有啲新工咧，佢哋觉得好吸引。咁讲紧系乜嘢咧？讲紧咧，原嚟北京咧上年咪清理呢个低端人口嘅呢件事咧，就唔系一个短期嘅一个间歇性行为咁样嘅。其实咧，佢系一个长期嘅动作嚟嘅。而家北京咧系请紧1000多个咧系流动人口管理员，年薪咧有成70000蚊嘅，年薪70000，即系对我哋香港嚟讲就可能即系唔系话好高啦，但系喺内地嚟讲系 OK 嘅一个几唔错嘅价。同埋即系政府工咁样啊嘛，就包好多嘅五险一金啊，即系包好多保险啊、养老保险啊、医疗保险啊嗰堆咁嘅嘢啦。咁系帮助呢个民警咧去处理呢个低端人口啊、登记啊、规范管理啊呢啲咁嘅工作咁样嘅。 有兴趣北上发展嘅朋友，喂，睇睇呢份工啊！好多人同我哋讲咧，强国真系个宝藏嚟噶，乜嘢宝都有噶。咁咧，强国咧系一个地方叫做武侯祠呢个地方咧，咁每年咧会举办呢一个嘅宝物鉴赏会咁样嘅。咁啊，好多民众会攞住佢啲宝物咧，就去俾啲专家鉴赏咁样啦。咁喺往年嘅经验嚟讲咧，九成嘅民众都系失望而回噶啦，即系佢手上嗰啲宝物咧，都唔系真系宝物嚟嘅。咁喺今年啦，四川成都呢个地方咧，这个伯伯就攞住佢嘅宝物啦，咁就去鉴赏呢个宝物，哇！犀利啊！就系呢个蒙罗丽莎的微笑，举世都知嘅一个名作啦。诶，佢一面就系信心满满咁样咧，就觉得话佢呢个宝物可能系真嘅。哎呀，咁我相信讲到呢度，唔使我讲落去，你都知道究竟佢嘅结果系点啦。讲起呢个战斗民族，你会谂起咩啊？系咪谂起俄罗斯啊？喂，其实唔系，强国嘅朋友战斗力一啲都唔低嘅。你有冇谂过用人嘅力量可以挡住架车先？讲下呢个山东有个女司机啦，咁佢又唔知系咪真系新牌仔咁样啦？佢发现架车留后啊，咁佢谂到嘅办法系点样咧？佢就即刻落车，人哋鼓有螳臂挡车，佢就咧就人手挡车，咁去挡住架车，咁结果就梗系唔成功啦。好在咋，真系好在，有个交通警咧就好机警咁样咧，咁就即刻跑过去帮佢上车，去截住咗架车。咁就冇发生一啲意外啦。但其实我话呢个交通警可能都系多事嘅。其实唔通人哋识神打，唔通佢识如来神掌又同你讲咩？如果交通警唔多手去帮一帮手嘅话呢，可能真系有嘢睇㗎喎。嗱，依家三月啦，好多嘅高考生啊咁样开始要即系去准备啦，去希望考到个好嘅成绩啦。咁呢内地呢亦都系有同样嘅情况嘅。咁佢哋亦都系希望可以考到心仪嘅学校啦。佢諗到嘅系咩招数呢？啊，佢哋竟然可以諗到呢，去佢哋心仪嘅学校嗰度呢有嚿石嘅。咁佢就去系祈祷去拜呢嚿石。咁希望呢系考试好成绩之余呢就得到呢个石嘅眷顾，咁可以成功入到呢间学校。哇，如果咁样都得，睇嚟中大啊、港大啊呢啲应该好多考生要去参观下、拜下、拜下喎。喂，唔知各位听众咧守唔守交通规则嘅咧？嗱，坦白讲啦，即系小弟有时都真系会即系冲下红灯啊，或者冇按交通规则过马路咁样嘅。咁但系四川咧有个咁样嘅地方咧，就真系几难搞嘅。讲紧系点咧？佢有条斑马线，有条斑马线。咁咧佢嗰个终点咧，竟然就系一个绿化带。咁你咧即系一系咧就去到斑马线嘅尽头咧，就踩过啲草啦，咁就破坏嗰啲植物啦，咁就唔系咁环保啦。一系咧你就即系好危险咁样过咗马路之后，就喺个马路嗰度行咁样，一嚟就唔啱交通规则啦，二嚟咧就系、是、即系都有一定嘅危险喺度啦。真系呢个保护植物同埋交通安全两难全啦。不过咁呢个斑马线经过大家嘅关注之后咧，竟然系撤销咗噶啦。中国有句说话咧叫做民以食为天噶，一向中华民族咧都被人觉得啊乜嘢都可以摆到落口食嘅。诶呢件事咧睇嚟又得到一个印证咯。讲紧有一个咧喺河南嘅一个小朋友，佢只不过系一岁嘅啫。咁佢哋咧去广场嗰度咧就喂啲白鸽，咁咧攞住啲粮食喺个手度啦。诶有只白鸽咧竟然吓系未喂佢咧，咁就飞落去呢个小朋友嘅手入边咧，就想攞嘢食。哇、啊！点知个小朋友快手一伸，捉住嗰个白鸽嘅头，就喺佢嘴度攞佢啲嘢食，就自己攞埋嚟食埋一份。哇！同强两个人争饭食啊！你真系谂过先啊！不过咁呢个小朋友就确实真系几可爱。呢、这个短片经过网民疯狂转发之后，呢、这个小朋友都系一夜爆红啦。喂，最近大家有冇参加婚礼啊？我咧曾经喺节目都讲过，香港嘅婚礼咧真系特别闷噶，即系好多好形形色色啊，即系公式化罐头嘢咁样，好闷嘅。咁我参加过啲强国嘅婚礼咧，确实好多嘢玩嘅。嗱，今次咧又得到印证啦。讲紧系乜嘢咧？讲紧上个月咧有一单嘢咧都几爆嘅。咁喺呢个江苏。有个老爷啦，咁结婚啦，啲佢仔结婚啦咁样。咁呢个新娘呢就係同老爷一起係行出嗰个通道嘅时候呢，咁老爷呢就哇一手捉住阿新娘就係咁强吻落去。咁都即係吻得几大力下㗎，都几即係几锡个新娘㗎。咁佢咁喉琴喎，喺台上面咁样去锡个新娘，咁梗係令到啲亲家好不满啦。咁变咗係一个武力打交嘅行为咁样嘅。咁得到好多人关注。咁之后呢个老爷呢佢係有出嚟澄清，佢系透过律师事务所咧，系发出律师信咁系澄清。佢话咧，其实佢系冇强吻个新娘噶，佢咧只系做一个迎合大众期待嘅表演，咁咧系取悦啲观众，咁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再炒作呢件事啦。你话佢系一个强吻定系一个表演嘅动作咧？咁就看官自行判断啦。强国俾人印象系乜嘢最多咧？咁就当然系假嘢就比较多啦，都已经冚得七七八八噶啦。 啦，即系冚咗好多嘅，但依然系有好多嘅门路咧系可以买到假嘢嘅。咁最近咧有个地方咧又系喺内地好出名嘅，叫做莆田啊。咁系一个叫做假鞋之都啊。咁系又越夜越旺。咁虽然啦，好多嘅公安嘅机构咧，经已系不断去封冚佢嗰啲咁嘅商铺啦。咦，原嚟咧就即系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佢哋一谂到就用民居做掩护，咁跟住咧喺嗰啲铺头啊、食肆啊，或者系自己屋企嗰度咧，咁喺夜晚咧就越嚟越旺，见到好多电单车咧系车住一盒盒嘅假货啊，未必系假货嘅，即系一盒嘅品牌嘅鞋啦，咁就系去穿梭于嗰个都市之间，咁就系一个假鞋之都，咁就啲人可以去到你屋企嗰度咧，系睇下呢啲鞋咁样嘅。虽然呢个莆田市政府啊系话非常之想转型啦，咁但系据佢统计咧，系有超过200,000人咧系从事紧呢个同鞋相关嘅行业嘅。你话想转型唔卖假嘢，谈何容易啊？情为何物，连私人读咁多书都唔知。结婚一件咩事呢？是一件神圣嘅事啊，定系一件可以争议、可以推翻嘅事情呢？呢个都系好考人嘅。我睇过啲电影咧，系有啲结婚嘅模拟考试啊，睇下你适唔适合啊咁样嘅。哇，原嚟咧内地有啲地方咧，离婚都要考试嘅。讲紧西安咧，就有对夫妇佢哋想离婚啦。咁个法官咧就系俾个试佢哋考，咁我睇佢呢个考卷，呢个考卷叫做婚姻家庭考试卷，睇咗佢哋两个答案咧，先至再去决定究竟可唔可以离婚嘅。唉，佢话结婚又好，离婚又好，边系一份试卷可以决定到嘅嘢噶？喂，新年之后咧，大家系咪即系个肚腩啊大咗一寸啊？即系体能差咗好多咁样啊？小弟又系啊，不过小弟都有跑翻步噶啦，即系希望之后再靓仔少少啦。但系你毅力咧，真系可以改变一个人嘅。讲紧山东有个老伯伯咧，本嚟都系体弱多病嘅，咁佢就即系身体好孱弱啦，咁佢就靠个锻炼去保持呢个强身健体咁样。本嚟谂住强身健体嘅啫，哇！跟住咧佢越锻炼咧就越劲，而家咧佢系不断咁样去锻炼，不断去运动咧，咁啊每日都要即系起码运动两三个钟啊，跑啊，做 sit up 啊，所有嘢咁样锻炼咧，咁系去保持佢个身体嘅状态嘅。佢做啲咩咧？佢又可以单手倒立啊，又可以好似只炮咁样跑啊，有咩红酒啊，有咩虎跳啊咁样，超劲！你睇下啲图咧，我直头觉得佢可以参加呢个复仇者联盟。所以话即系唔运动咧系冇借口嘅。你嘅体能冇理由渣过一个60几岁嘅伯伯啩，大家加油啦！嗱，上去有单嘢都几爆嘅。中国同日本嘅仇恨啊，即系都唔使多讲解释啦，系咪？咁咧，但系内地咧有两位朋友啊，真系唔识死啦。咁佢哋咧就系即系扮成呢个日本嘅军人啦。咁唔紧要，你即系自己中意日本军人，你自己喺度 cosplay 下咧，都未必有人搞你嘅。咁但系佢哋着住呢个日本嘅军服咧，去到一啲以前嘅抗争嘅遗址嗰度啦，咁啊去影一啲相，咁啊再摆上网，可能都系呃下 like 啊咁样啦。咁但系呢一啲嘅图片咧，就引起好多即系受到日本当时战争灾害嘅家属出嚟引起不满啦，咁亦都系俾人声讨，甚至系有生命嘅危险嘅。咁呢一个我相信佢哋真系唔需要听强国生还者都知道，咁样系有少少触犯咗人哋嗰个民族嘅底线，亦都有少少系受到呢战争灾害嘅亲人喺伤口上面撒盐嘅。咁呢啲行为系确实要不得嘅。但系呢一单新闻嘅背后咧，除咗呢两位朋友真系过分咗之外啦，哇！发现原来咧内地真系有唔少嘅崇日派咧，系组织嗰啲咧叫做大日本军事交流基地，咁就系中意欢迎一啲咧热爱日本文化、日本历史啊，甚至有啲亲日人士嘅加盟噶，哇！睇嚟内地朋友都唔系真系全部咁爱国嘅啫噃。喂，上个月咧咪有个游戏咧系好 hit 嘅，叫《旅行青蛙》，你有冇玩啊？小弟都有玩，不过亦都已经停咗啦。嗱，内地咧就出名即系参考系好强嘅功力嘅，内地咧亦都即刻推出咗呢个《旅行熊猫》，咁咧基本上就一样噶啦，系啦，咁就系由变养青蛙变咗养熊猫啦，咁啊食呢个三叶草变咗食竹啦，咁你睇下嗰个版面嘅设计啊，装个背囊啊，所有嘢都系一样噶啦，咁啊基本上就系摆明系参考啦，但你唔好理，旅行熊猫一推出咧，竟然喺 QQ 度咧系摆入前十名嘅，咁啊真系你唔好话内地冇创作，不过佢哋创作咧最厉害都系二次创作。喂，你听紧呢个节目嘅时候会唔会系翻紧工噶？你翻工嘅时候会唔会即系复下 WhatsApp 啊，倾下电话，上下 Facebook 啊咁样先？小弟都即系好难免系有噶。喂，唔系有讲过话咩？即系少少嘅休息咧系可以令到个效率更加提升嘅咩？内地呢个公司真系几咁严打，讲紧行。 杭州咧有个女工咧，佢翻工嘅时候咧倾电话倾咗几耐，倾咗30秒，咁就系翻工嘅时候咧，佢老公打嚟，咁就倾咗电话倾咗30秒，咁咁唔好彩咧又俾个总经理见到，但系总经理睇到咧就话哇咁样嘅行为咧系会阻碍佢哋生产线嘅进行，咁所以就觉得呢啲上班分心嘅行为咧系要不得啊，所以即时炒咗佢。哇，如果香港嘅老细都系咁严格，你估仲有几多打工仔保得住份工啊？你有压力，我有压力，真系未解决噶。呢个嘢都真系 hit 咗十几年噶啦。你嘅生活压力系咪仲系好高啊？原来内地人咧生活压力都不遑多让噶、哦。湖南咧就有一个叫做情绪发泄室，咁咧就系俾啲内地嘅朋友咧系去嗰度发泄嘅。喂，原来呢样嘢咧唔知系边个做先啊？原来香港都有差唔多嘅发泄室嘅，就喺观塘。唔知有几多嘅听众朋友去帮衬过呢一啲，或者有兴趣去帮衬呢一啲嘅情绪发泄室咧？好，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下一节再同大家讲下呢个强国嘅趣闻吓。